将位于俄罗斯境内同克里米亚半岛的57间嘅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认定佢哋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措施。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同克尔松四地加入俄罗斯联邦嘅条约签署仪式，寻日喺克里姆林宫举行。美国总统拜登指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强调美国永远尊重乌克兰嘅国际公认边界，并继续支持乌克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大致天晴，下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暂时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嗰边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就冧树影响中环下亚厘北道来回方向，近律政中心一段咧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冧树，中环下亚厘北道来回方向近律政中心对开咧全线仍然需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提翻你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沙田区，直到下昼嘅6点，介乎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以及系油定街咧，亦都会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沙田区，为咗配合重阳节嘅封路安排，直到下昼嘅六点，介乎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以及系油定街都系会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新地任我行。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是陈小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今日头半个钟头， 好啦，今日日子啊，10月1日啊，系一个重要日子啦，即系除咗系国庆之外啊，另外一个紧要嘅日子，或者同样我觉得都对我嚟讲好重要嘅一个日子啊。 就是阿一生日四日啦， 四日啦，哇！ 九月廿七、廿八、廿九、三十啊，都可以咁理解。 系啊，四日啦， 可以同國慶咁近，我覺得真係好有榮耀 啊， 耀 啊， 哇 啊！非常之高興啊！ 已經成為咗三字頭嘅 三字頭，係啦、 二台最年輕嘅主持都踏入三字頭啦。 可能好快唔係二台嘅主持啊， 又或者好快啊，二台最年輕嘅主持唔再係你啦， 唔再係我啦。唉、哎， 每天也在變啊！ 每天簡直係每天愛你多一些啊！好啦，咁啊，我自己經歷咗一個古怪嘅感覺嘅，咁啊。先讲第一样嘢先啦，我觉得，唔系，我应该先问咗你先。你嗰时过卅岁有冇咩感觉呢？即系由日二字头变三字头，有少少分别嘅，即系同平时嗰啲廿八变廿九啊，廿七变廿八啊，廿二变廿三啊，系有少分别噶嘛？ 有。 你同唔同意呢样嘢？ 我同意噶。 好啦，咁卅岁感觉系点呢？ 卅岁你觉得自己应该有啲成就啊？呢、這个系 我有， 你有嘛？ 我觉得后援会都算系成就嚟嘅。 都系嘅， 系啦， 但系嗰样嘢好， 只不过成就好快完啫， 同埋嗰样嘢好唔实在嘅，因为我过生日嘅时候系同嗰啲中学同学一齐过， 系 即系踏入三十岁嗰一日又好啦，正日或者前一两晚都系啦，咁嗰啲同学嘅嗰种成就咧系真系好实在嘅，即系例如系哇成家立室 啦，世界冠军 哦，系啊，即系嗰啲嚟噶啦，跟住又或者已经叫做独立自主啊，有家庭啊，离开香港各样 B 巴啦啦咁我仲系一个咩啊？群雀仔， 廿 零岁，仲系嗰种感觉啦。咁所以呢个好直接嘅比较嘅，咁我就觉得自己未有任何成就嘅，即系讲出嚟。我谂廿零岁、廿四五岁同人讲咧，话我系电台 DJ， 你会觉得系一个成就嚟嘅。但系当你卅几岁话我系电台 DJ 咧，哦，即系啲人嘅反应啊，系啊，即系你做耐咗嘅时候，你就冇咗嗰个，即系唔同咗个质地啦。我会话， 唔系你都讲咗五年啦， 系啊， 冇咗个质地都好合理， 好合理啊，系啊，更何况唔止啦。咁我嗰个心态上就系咁啊，我觉得三十岁应该要有啲嘢同细个唔同嘅，你起码嗰阵要大个啲先啦。但我觉得未有嘅，喺嗰阵时，即系两年前啦，差唔多，我觉得系未有咩特别转变嘅，系啊，呢个系我嗰阵时嘅感觉咯。系呢、這个系呢一样系最明显嘅咯。 好啦，咁啊，话说咩事咧？咁啊喺早几日，即系呢个生日正日嘅时候咧，咁小弟喺26号咧，即系九月26、27就正日，26号嗰日咧，放工之后做一样嘢嘅，我特登上去买一样嘢， 系知系买咩 嘅？我就冇，我纯粹系觉得29去30，即换言之，九月廿六系我嘅last day of 廿二字头啦，系咪先？我想买一样嘢去纪念呢件事啊！即系我脑海入边飘过好多嘢嘅，即系究竟我系买支笔？你知好多人觉得大个啦，唔系买支普通圆珠笔， 系嗰啲签名笔， 系签名笔又好，买支嗰啲可能钢笔又好，即系嗰啲靓靓仔仔咁样。咁但系嗰阵时读书或者成我都有买过支笔俾自己，但系。槍兜又係冇誒，咪又係劈咗劈埋一邊咁你冇特別用到，咁覺得啊，好似筆唔係咁筆跡，唔係咁即係簡直叫做不切實際啊！即係冇咩用，不切實際啊。OK， 我呢個成語。 Okay. 好啦，咁跟住之後我又諗啊，不如買支酒啊！即係有啲人覺得，喂，咁你咪買一支 慶賀下咁。 係啦，卅歲買支酒咁樣，咁 平時都買， 平時都買噶啦，同埋唔係啊。即你買，當然你唔係買翻普通去便利店買啤酒啦，你可能買支靚少少嘅威士忌或者紅酒，可以有收藏價值或者你可以擺得嘅酒啦，係咪先？咁當然屋企有啲啤酒我都擺咗好耐嘅，原來有罐啊咁樣， 雖然冇收藏價值，但都擺 咗。係啦，咁跟住之後，咁我咪 買年份嗰啲，有啲人好中意，一係出世嗰年，一係就你30個年。 係啦，咁然後我就即谂一谂，唉，算啦，我而家又唔系好饮呢个威士忌，或者唔系好饮其他酒，买嚟又得个摆字咁样，咁就咁又却步咗啦。好啦，啊，买一个好中意嘅 figure 咧，即系平时唔舍得买，不如买个 figure 咧， 奖励自己 系咯， 好似， 但系又真系冇咩 figure 想要喎呢排。好啦，咁我上网 search， 我真系特登喺呢个嘅搜寻引擎嗰度 search 啊。30岁的生日礼物， 嗯， 咁啊，佢建議搜尋就係女同男啦，咁我咪揀咗男去睇啦。咁例如有啲咩咧？例如唔一定係自己買俾自己嘅，有啲可能係買俾男朋友或者買俾老公咁樣。咁你三十歲買咩？即係隔離嗰個三十歲你買啲咩咧？咁啊有啲即係好實在嘅，即係例如話哦，三十歲嘅男人咧係有少少成熟嘅味道噶啦，咁啊唔好再買啲普通嘅玩意，可以買啲即係稍為有牌子啲嘅香水。皮帶、 胎啊、 銀包啊，或者可能公事包，係啦，即係甚至亦都有話買蘇跑咁樣。咁但係呢啲嘢又真係唔係好啱我咧。我用剃刀噶嘛，我袋我多到不得了啦。我早兩個禮拜，兩個月先又買咗個新嘅斜孭袋，而家日日孭翻公司。咁啊買啲咩好咧？咁就即去兜啦，即係兜兜轉轉。特登去可能銅鑼灣某幾個大商場，即係佢啲即係相對地貴少少，嗰啲同埋佢嗰個唔知咩書店嗰度咁樣睇下有冇啲啱嘅嘢啦。三十歲，我忽然冇嘢想要啊！ 哇，冇欲無求啊！ 唔係，即係嗰啲冇嘢想要咧，係唔係？我梗係有嘢想要啦，但我唔會呢一刻俾得錢去買嘛。即係例如，我想要層樓咁樣。 唔係咁，你買咗啦。 咁唔係，咁都未公完。 咁係 ，technically未屬於我嘅。唔係，即係例如我有啲嘢好想要，例如可能我忽然好想要一個買架車、電單車、單車，但係你又唔會忽然攞幾廿萬出嚟，你唔會為咗個生日攞幾廿萬啦。我未去到嗰個地步啊。好啦，萬零蚊啦，萬零蚊買樣嘢翻嚟，嗱買部電腦咁樣啦。唔係啊！我部電腦而家又用得用使得啦，做咩要買部電腦咧？ 做嗰紀念性好緊要，即係我唔係就係一樣嘢攞嚟， 唔係用啊，係紀念性嘅問題。咁我有啲咩好值得紀念呢？三十歲咧，諗諗下，唉，算啦，就冇買到啦。好啦，第二樣嘢嗱，小弟過往喺社交平台咧，每年生日都會出個 post 咁樣啦。今年冇咩意欲出個 post 喎，即係例如每年都會經歷咗一啲嘅嘢，令到我有可能嗰年嘅一啲感受嘅，即係例如有一年可能嗰陣時做一至五星祠堂冇咗嘅，咁我有啲感受啦嗰年，咁啊出個 post 咁樣啦，好啦，哦舊年覺得啊好耐冇即係同契女好似見少咗面，咁我出咗一個關於契女嘅 post 啦，今年有啲咩好感受呢？ 可能下個禮拜有得出呢。有感受，而家未到啫。 系啦，未到生日，未到生日，出唔到 post， 即系嗰冇一年嘅总结啊。所以我就想知啊，咁究竟你三十岁或者转三十岁嘅时候，大家处于一个咩嘅状态咧？ 因为我同你初头谂嘅一样，都谂住买一件事纪念。 纪念系啦，我直情去到话，不如求其扭只蛋啦、即系起码有个锁匙扣仔。系我话俾自己知，你三十岁嘅时候买咗呢样嘢咁样，但我锁匙扣仔我都买唔落啊！ 你唔知买乜嘢？我嗰阵时初头就系谂住买嘅，但系我又系唔知买啲乜嘢，因为我想买嘅所有嘢都系一啲好实用啊！即系嗰阵时我想买部电脑、买部电话，我平时买咁同我三十岁嗰个 linkage 系或者买件衫咁样。 同埋我买完嗰啲电话、电脑攞嚟都系做嘢，好似即系就紧自己，我继续都系做嘢啦咁。 我又冇咁嘅感觉，我觉得嗰个纪念性唔大啊。 咁我最后呢，我三十岁当日呢，我以前生日从来都唔请假，喺电台我都唔照返工囉，我觉得对于我老冇乜特别。我三十岁嗰年嘅生日我请假，然之后呢我嗰日同自己讲，我要做一样我平时唔做嘅嘢， 係 咁样去纪念咗嗰件事。而当年呢就约咗我两个中学同学呢去行山。 哦，即係做一啲平时自己唔 会做嘅。 咁我决定要三十岁过咗啦。我应该要三十岁嘅时候做一日好人啦。 因为平时都 太衰啦。 同埋我嗰陣时个脑里面係有一个 picture， 我好想我三十岁嗰日好平静啦，同埋喺个山顶嗰度望出去万里无云啦，都係好开扬，喺个山顶嗰度望住个景就摊喺度，跟住就哦。我三十岁系就系好冇嘢发生，但系你要好同自然贴近嗰啲咧， 好做作啊！你啱啱个样 嗰啲啊，那些 你个样啊，加埋你个样好做作，我差啲以为你卖紧卫生巾喺沙滩跑紧嘅嗰啲广告，大佬，你做咩要？哦、 我而家要翻去嗰个 moment， 我谂翻嗰一刻，我话嗰次跟住就同嗰两个中学同学。是去咗荃灣嗰個咩水塘，我其實我唔記得嗰條路線叫咩。 城門水塘 啊，係城門水塘，我都唔記得行嗰個邊度。但係最有趣我係嗰個記得咧，就係因為我要錄起咗個節目啦。我前一晚喺電台就做通宵，跟住阿 Eric 同埋阿瓊又喺度，即係同我過 十二點 啦。跟住 Green Car， 跟住佢哋走曬啦，我仲喺度錄緊節目，然後錄到四五點，而 然後四五點離開公司嗰刻，其實我已經三十歲咗啦嘛。跟住我喺度諗，點解我三十歲，我仲喺公司做緊嘢咧？然後我為咗聽佢行山而錄呢個音啦。咁但我聽朝約咗 friend 十一點喺荃灣，即係我九點幾要起身，但我而家五點幾先翻到屋企。如果我唔知醒，咁我錄呢個音嘅目的係為乜嘢咧？ 人生咪充满好多迷茫啊！ 如果第日瞓醒已经两三点啦，咁点解我唔翻嚟做 live 要咁辛苦录完个音之后翻屋企就瞓觉咧？卅岁嗰一日，所以嗰日系翻到屋企我瞓厅嘅，我记得。然后同啲 friend 我一定要叫醒我，如果唔系咧，我会觉得我卅岁个人太过戆居啦。嗰件事第一日就发生啲咁戆居嘅事，铺埋咗所有嘢之后都系瞓过龙，有咩都做唔到啦咁。咁我最后系起到身嘅，我真系晨早就入咗去荃湾同啲 friend 食早餐，系行到嗰个山嘅。嗰日我好记，即系我好记得自己三十岁发生咗呢件咁样嘅事。而我行完嗰个山，我啲 friend 仲送一个礼物俾我，都好记得噶。喺日本嗰啲连锁超市咧，买嗰啲你喺浴缸挤咗出嚟会变晒，好似人哋嗰啲黐立立按摩嗰啲，你睇嗰啲日本电成人电影嗰啲咧，踩身咯嗰啲咧，唔知点解佢要送俾我就嗱，你大个仔啦，你就要攞啲嘢自己翻去玩啦，咁样嗰啲，即系觉得你大个仔要玩呢啲咁样嘅嘢啦咁。佢仲要系喺嗰个城门水塘行到上山个山顶啊！喂，大个仔送俾你啦！咁样，乜嘢啊？即系 喂，咁好啦，咁呢个卅岁嘅生日对于你嚟讲，过咗两年后，你系觉得当时嘅决定系啱定错啊？ 我觉得啱嘅，因为我而家我都好记得我做咗啲咩嘛。上年我真系唔记得做咗咩噶。 我卅岁，咁我而家讲翻我卅岁生日做啲咩咯？朝头早十一点起身翻工，落咗超级市场买咗两支沐浴露，咁跟住之后翻到公司做嘢。下昼老板问我食唔食饭，哦好啦，佢嗌咗个鸡扒丁面食，然后就翻电台做手下留情咯，跟住之后夜晚同阿波录音咁样咯，系啦，呢个就系我嘅卅岁嘅生日咯， 哇好精彩啊！跟住你觉得，但你会唔会觉得咁样好？ 我系觉得有啲遗憾，但嗰种遗憾我又唔系遗憾，我会觉得好似好白白地过咗个转字头。但你问我有啲咩好想做，我又冇一样嘢好想做，即系我冇一样嘢平时唔做，今日好想做嘅嘢，我又冇呢个嘅谂法。咁当然亦都关，因为我即系小弟嘅阿妈，即系嗰朝其实佢系第一个同我讲生日快乐嘅人啦。咁佢又讲一啲即系喺佢立场，佢觉得好感性嘅说话啦。即系例如话我卅岁嘅时候，你做咗三样人生，即系喺呢一年你做咗三样人生好紧要嘅三样嘢啦。即系话分别系结婚生仔同埋买咗置业啦咁样。咁佢话即系佢即系我升咗一格嘅时候，佢同时佢都升咗一格噶嘛。即系佢做咗人哋嫲嫲咁样，咁但系呢个系咁唔系关我卅岁事，定系或者可能调翻转就系正正因为我知道之后要开始供楼啊，要开始食，我就唔敢使钱咯。 哦， 即系会唔会系啦？究竟我系无欲无求，即系哦真系冇嘢想买啊？定系你而家开始进入咗嗰个年纪系，哎死啦！我买嘢要谂清楚啦，因为我就算我食嗰个大餐，我下个月。或者两个礼拜后要交嗰、那个房贷，我都会有啲压力。咁我系咪应该要留翻多啲钱，定系开始哦？反而卅岁嘅时候同啲 friend 喺度 message 嘅时候，就喺度讨论边间银行嘅定期存款抵玩啊？边间即系变咗呢款咁？究竟系即系个系呢个节日对于嚟讲嘅重要性是什么啦？哦，原来其实唔系咁重要，即系生唔生日其实冇咩所谓。呢款哦，因为你平时已经做紧你觉得正确嘅，咁生日就冇咩所谓啦。即系呢个就我一个有时喺即系啱啱礼拜一二一个纠结嘅。嘅情況咯，即係究竟哦，卅歲啦，好似冇留下任何足印，即係社交平台嘅一個 post 就冇，咁啊淡然過咗，咁係咪有啲遺憾？但你問我有咩遺憾，我呢一刻可能我過咗幾日，我又答你唔到，可能過五年後我會好後悔，早知嗰日攞卅歲個名啦。買多個 figure 都好啊，即係我又答你唔到，咁究竟係因為我哋平時已經嗰個生活好富足啊？因為以前啲人會噶嘛，即係卅歲或者生日嘅時候好大龍鳳要搞啲嘢，咁可能因為以前生活冇咁富足，佢哋真係要揾呢個藉口去買，但唔係你見我真係睇啱咗個袋，我就買咗個袋啦嘛。咁究竟 做啦嘛？ 係啦，咁究竟個問題或者嗰樣嘢係令到我冇呢種嘅衝動係喺邊？係對生活？卅岁，因为仲系好困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嗰种困惑而失去咗冲劲啊？定系因为平时生活都好有冲劲啦，冲到生日嗰日唞一唞啊？定系真系因为要供楼啦，个冲劲冇咗？即系你要，我觉得系我系想 figure out 呢样嘢多过哦去遗憾定唔遗憾咯？ 咁如果唔系买嘢想做嘅，系咪其实你三十岁嗰日 系啦？我好似冇咩想做，我咪照翻手下流程。 咁但系我喺我嘅角度嘅话，会觉得系因为你。你一刻冇乜嘢想做，咁我嘅解读可以系因为 你想做嘅嘢做咗或者做緊啦。即係我翻返去我三十歲嗰日就係、是、其實我一路有我想做嘅，譬如就係講返行山，有一日放假唔需要諗咁多嘢，企喺個山上面呢樣嘢其實想做一段時間擺喺度。咁但我真係原來要等到有一個藉口，我先至會去做呢一件事。 唔係咁當然有嘢想做，但係呢一刻做唔到囉啲嘢。例如我好想抌低一切，或者唔好話抌低一切啦，可能放低啲嘢一個月，去去個旅行，去行山，去邊度行個行嗰啲幾日幾夜，孭住個露營袋就行咁樣，想做呢樣嘢，但唔係三十歲一日可以做到嘅事情嚟噶嘛。當然我有啲朋友佢都係會揀自己生日咧，尤其是轉字頭咁樣自己一個去露營，可能早幾年仲可以露營嘅時候，佢就自己一個去露營啦，或者佢自己一個去做一樣嘢，做去做一個紀念咯。咁但係我有經歷過呢啲，即係成日話喂一個人旅行咧，你試過嘅時候翻唔到轉頭啦；一個人露營你試過嘅時候翻唔到轉頭；你一個人食飯試過翻唔到轉頭。我試過好多次啊！我自己一個行山 成日噶啦， 自己一個露營嗰時，自己一個去旅行亦都有試過，我又覺得冇咁特別啊。 因為你做咗啦， 係咯。咁所以我就即係三十歲呢樣嘢究竟是什麼？係今日想討論嘅話題。因為呢個三十歲可能係純粹呢一刻啫嘛。你咁你去到四十歲咧，會唔會四十歲更加叫做？即更加迷失呢，定係去到五十岁喔，定係我要去到六十岁，定係其实可能由细到大我灌输嘅氛围就係、是、其实生日冇咩咁大不了啫，你都要咁样过㗎啦，定係点样呢？咁究竟啲日子呀，咁呢个就好影响你之后再去揀，例如可能 let's say 嘅下个礼拜后援会 last 一集嘅假设咁样，咁我系咪应该要纪念十月八号后援会是最后一集咁样呢？ 可能 啊，系啦，即系我例如两年后嘅十月八号同阿波约出嚟食个饭，喂，我哋拉屎一集两周年咯， 系啦， 不如出嚟度一度剧本，再度个剧本咧，跟住就吓咁度完剧本摆边度？ 唔知啊，度下咯， 度下咯， 攞翻个人咯， 攞个纪念咯，或者讲得难听啲嘅，去好耐冇探访下，去搵下严琼，去拜下佢，话晒，我成日都话佢，我哋呢个节目嘅第三人系咪先？系咪先？即咁呢个纪念究竟什么喺你人生当中什么日子是重要？因為有啲令到我試過真係有時嗰啲結婚唔係結婚紀念日拍拖紀念日以前嗰啲拍拖嘅女朋友啦，我記得二月二號係拍拖紀念日，我唔記得今日二月二號啊嘛， 我同意，非常之同意。 但有啲日子你好自然，我就會記得，永遠我會記住哦，十二月六號，我契女生日，或者八月五號，我另外一個契女生日，我全部都會記實嘅。自己生日啊，原来到咗啦，我又唔会怀疑。咁究竟什么日子喺你嘅人生系重要？我觉得作为一个即系开始探索自己嘅人，你要搞清楚什么日子对你重要，然后去搞清楚你系一个点样嘅人，或者什么系对你重要咯。 因为三字头呢个系大家觉得重要，但原来你人生喺呢一个 moment， 你发现其实我未有嘢需要。 系啦，即系原来嚟紧小朋友出世个日子对于我嚟讲更加紧要嘅。咁咪生唔生日其实冇咩所谓啊。 OK 啦，由佢啦。 系咯，我哋都系两年后约出嚟讨论下后援会完结两周年，我哋点样庆祝？打边炉，波成请嘅。慶祝我哋過去幾年咁辛苦，不過冇錢啦，要兩年後先儲夠錢慶祝啊！ 每陪你吃苦，請滿懷信心，每一天與人賽跑，負太多責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人至今会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会未结婚，只恐怕余生很长，而你懂了，没法等。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有市民话主要用于日常消费。有旅行社话并冇推出消费券优惠，又指入境检疫安排改为零加三，市民外游反应炽热，但系机位供不应求。有酒楼负责人话，消费券能够带动生意，希望当局继续派发消费券，期望进一步放宽至超过十二人一台。政府话，新一期的消费券大约636万人受惠，市民可以透过已登记支付平台领取2000元或者3000元消费券。中环下亚厘北道近律政中心中午有大树倒冧。中午大约12点，消防接报下亚厘北道18号一棵高20米的大树倒冧，横卧在律政中心外行人路栏杆。消防到场清理，事件之中无人受伤。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话：，疫情渐趋稳定，但系仍然有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嘅严重个案，包括出现思考症同严重脑炎，亦都有小童手脚无力、行路有困难。他認為小童若果感染新冠病毒並且出現長新冠的問題，最擔心影響腦部發展。早前有兒童感染個案，病人即使康復，專注力和讀書能力亦都明顯轉差。對於有意見指疫苗通行證適用年齡降至5歲，會影響兒童外出活動的權利，葉柏強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大家都重視兒童權益和身心發展，但是大前提是要先保護生命安全，如果不讓小童打針而又帶他們外出用膳和到其他公共場所，是將小童置於高風險地方。反對烏克蘭四地入俄公投的決議草案未獲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兩個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和中國分別投票否決，分別是投票否決和棄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表決結束之後說，當務之急是全力推動局勢緩和降溫，引導當事方盡快重啟外交談判，將可行選項放到談判桌上，為早日停火止戰作出努力。張軍又說，事實表明政治孤立、制裁施壓、火上加油和集團對抗不會帶來和平，只會令到形勢更加惡化，讓問題更加複雜難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同星期二大致天晴，下周中后期东风增强。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个封路，因为塔树现时下亚厘北道去上环方向介乎花园道至到上亚厘北道之间仍然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咁就受到较早前的冧树影响，下亚厘北道去上环方向介乎花园道至到上亚厘北道之间仍然需要全线封闭。隧道方面，洪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赤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是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最后提醒你一个封路安排，在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慢线仍然封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问题一触即发，又会掀起怎样的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们就咁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零。 但是再打下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佢一早已经准备就绪，带你去搭地方啦。 都找到 J-Phone 和 Tima 两个这么有 groove 的人，因为 J-Phone 平时私底下已经很喜欢听一些 groovy 的快歌了，一合作他已经将心目中的一些 reference 给了两位听，用了很短的时间他们就已经一起创作了这一首作品。Tima 冯允谦 J-Dub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Tima，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有 J-Dub 王浩仪 FF。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情爱一场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又嚟到呢一个嘅回顾经典访问嘅环节啦。 系， 我哋今个星期亦都会拣选两位，上个礼拜就阿林明晶啦，同埋阿西童啦。呢个礼拜第一个我拣选嘅咧，就系小薯企嘅彤彤啦。 系系， 因为第一样嘢就有听众话过，点解你哋唔访问佢哋嘅咁？ 哦， 系，因为佢哋嗰阵时应该未开始接触后援会，因为访问彤彤嘅时候仲系喺天 power 版本嘅时候。 哦，系噶， 系啊。咁所以大家有機會冇聽過，亦都未必揾得到啦。咁再加上而家咧睇小薯企系列，彤彤已經咧嗰個形象同當年好唔同啦。 啊，係。 當年上嚟嘅時候，一個乖巧嘅小妹妹啦，佢而家有個系列，即係佢突然之間咧爆一爆嘅人咧，就會暴走彤彤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好想聽翻究竟當年嘅彤彤係點。嗰時我哋做咗兩年後援會嘅啫，即係18年左右啦咁。 但我想講，即係對於一啲可能比較少接觸電台嘅一啲嘉賓嚟講咧，上嚟做電台訪問，佢哋個印象係好深刻噶。 啊、 因為有一次拍嘢撞翻阿冰咧，佢話我記得啦，我記得啦咁樣。 係、 啊，阿米媽佢做口罩小姐，即係前年定舊年，即係第一唔係尾最尾一屆嘅時候。佢都話：我記得，我記得，因為佢哋可能相對地少接觸電台啊， 哦、 即係唔似啲歌手朋友，佢哋成日接觸就會，我未必記得啦。哦，你邊個？我唔記得咯咁樣。係啦，但係一啲可能即係網絡上面佢哋拍 YouTube 嘅朋友仔，佢哋因為少接觸嘅時候，反而佢對於唯一嘅一次反而深刻啲咯、 啊。所以我就聽下當年我哋同小薯茄彤彤嘅訪問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这一位嘉宾呢，他就是来自小薯企的彤彤、啊、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彤彤。 你第一次做电台访问的、 嗯、 有没有个心情是如何呢？ 紧张，刚刚在外面很想呕。 你是紧张到想呕的？ 不知道有种反胃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你见到阿一接你所以有种反胃的感觉？ 不是、啊、做乜试我？ 对上一次这么紧张是几时？ 通常就是不知道拍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之前那一天，或者可能要 on show 的前一天，或者那时候我就会很紧张。 哦，咁譬如拍小薯企嘅片里面咧，有冇印象边一条片拍之前，你都有同样类似嘅感觉？因为镜头大家睇到嘅你咧，就当然好自如啦。咁但其实可能你背后即系 roll 机之前，你可以有权好紧张噶嘛。 其实大部分都冇嘅，因为好多时都系我哋一齐去到嗰一日先至知道剧本咁样啦。 系， 跟住咧， 是不是導演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 不是我基本上，同埋我的對手都好好，即是情人婦啊、J 啊、冰啊，他們全部都好好啦，所以我就不會說特別勁緊張嘅，但可能有啲位置就係比較凝重，可能佢就話：你要喊嘅。但係佢哋因為我哋通常拍片都好快噶嘛，咁然之後要喊嘅事係十分鐘之後嘅事，咁我就會覺得嗰陣時都好想嘔，即我唔想喊，但係我想嘔。 女神大揭秘。 好啦， 咁啊，想彤彤咧，你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究竟你会选择一个咩秘密？我哋 把声可唔可以唔好咁贱格咧？ 我有啲期待，因为继听完阿冰嗰个之后， 其实我同阿冰都有同一个习惯咯。如果系嘅话，即系我唔系搣毛巾，我系纯粹有一条好中意嘅毛巾，然后我就会每晚揽住佢瞓，咁样搓佢，跟住都系烂晒啊、霉晒啊咁样咯，跟住。因为我妈咧，佢好惊我以后冇咗条毛巾，我会扭计，所以佢买咗好多条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嘅毛巾。 我就佢买噶啦，咪就系。 跟住我就唔会知边条毛巾打边条毛巾，咁我就知有得摸我就开心咁样。 但系呢个习惯喺几时开始嘅咧？ 好细个啊，即系我喊嘅时候，我就会当佢系我一个好好嘅朋友，揽住佢一齐喊。 哦，即系可能你懂性嘅时候已经有呢个嘅习惯啦。 系啊。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条毛巾嘅款式咧 ？Hello Kitty。 系。 然后 几大条啊？ 是一条国产版的 Hello Kitty 毛巾，即系 Hello Kitty 条样好乖嘅，跟住就 即系生晒噶啦，已经 有嘴嘅，因 为有嘴， 唔系话特别靓嘅，但系我好中意咯，真系。 咁除咗毛巾之外，仲有冇咧？ 都有嘅， 系， 但系嗰个习惯比较我唔。因为我之前见到有人讲话，其实佢都会有啲咁嘅习惯，小习惯就 系 我喺屋企好中意，除咗我间房之外啦，第二个地方就系厕所，然后我喺厕所度留好耐，就系我都唔知做咩，即系可里面可以做咩就尽做咁样啦。然之后咧，同埋我好唔中意去厕所嘅时候着住衫，所以我就觉得嗰种感觉好污糟，好唔干净。跟住我就每一次如果要去啲比较重要嘅事嘅话啦，咁我就要。順便沖埋涼，係啦，即係我係唔會無啦就去廁所，跟住我就會喺廁所留好耐咯。 哦，嗱，即係換言之，如果一踏入廁所，你就會盡量清，即係走出嚟之前，你要清潔曬全身先。 都系嘅，但系冇可能每一次去完之后都清洗完。 但呢个就系你最理想嘅状态，就系、是、总之入到去我就会清洁，咁同埋你会留好耐嘅。 系。 咁大概个时间有冇计过咧？或者屋企人有冇帮你计过咧？ 如果正常嚟讲就一个钟到啦。 哇，正常 一个钟。 嗱，我可以好快咁样冲完凉，就系撇除我唔做嗰啲可能玩手机啊，又唔知点样啊咁样嘅嘢，咁就最快我可以两三个字我就冲完噶啦。呢个正常冲凉嘅时间啊嘛。但系我本身就好中意留喺厕所嗰度嘅，所以咧就可能一个钟到啦咁样咯。跟住好死唔死咧，我细妹都有啲咁嘅习惯，所以我哋就成日争厕所。跟住， 即系如果朝早出门口都系。 朝早就唔会，因为我朝早通常都好迟先起身，出咗门口都系就嚟要迟嘅嗰种状态，所以就 系啦。所以第夜晚即系如果你哋譬如当临瞓前嘅话，就出事啦，两个要争啦，因为一人要一个钟咁样。 跟住我就会闹佢，跟住佢就闹翻我，你咪搞咁样。跟住我就会觉得，哎，我又搏唔到佢咁样，跟住就会觉得有啲咁嘅习惯，其实都唔系几好。 我想问嗱，头先你话入去厕所会有即系一个小时啦，我想问一个小时，即系由你步入去开始，其实个分布系点？即系你话可能有两个字系冲凉， 坐喺个塔度坐半个钟咁样， 系啦。咁即系咪就算当你去冲凉前，可能个肠胃都好好，冇乜嘢需要去，你都会即系冚埋块厕板坐喺度玩下电话，玩到咁上下先冲凉嗰种咧？即系 我唔会冚埋厕板，我直接坐喺上面咯。 哦， 就 系、是 okay? 就算咩都冇 produce 到出嚟嘅话。我都照样会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就是可能玩一下电话，跟住擦下头咁样， 跟住到咁上下啦，跟住先 去冲凉， 就 会冲凉啦， 跟住就出嚟，跟住我就觉得 自己好干净， 系啊。 有冇担心咗一出到嚟之后，原来呢个日历已经过咗几日啊，或者过了几年啊， 已经去到公元2020咁样， 地球已经开始没落啦， 地球开始停转啦，咁样 厕所冇电嘅，所以先出嚟。 唔会脚痹咩？坐得耐 会噶，其实吓、啊、你唔会噶， 唔会。 因为我试过坐喺度十零分钟，即系打机啦，跟住个脚掌麻痹咗冇反应咧，系佢耷咗落嚟啊！即系你 剔起佢咧，佢自己掉翻落嚟，系即系如果太耐，好似系会坏死，因为啲血泵唔到去嗰度啊嘛，系冇咗块，好惊啊！第一次嘅时候，所以我系试过脚痹，但系你冇事啊？ 冇啊，因为长久以嚟嘅习惯已经练成咗，我都有尝试改善嘅，可能一个礼拜就一两次系咁样。 尽做啦，尽做啦， 一个礼拜一两次，好俾面噶啦，一个礼拜得一两次。哦，你有冇试过最夸张嗰次系几耐啊？ 个零两个钟，应该唔会超。 你会唔会喺入边瞓着？ 我有试过， 因为太攰，坐坐下，跟住就 好眼瞓啊！嗰次真系好眼瞓，跟住但系我又好想去厕所，咁然之后咧就坐咗喺度，咁我就谂住，唉，真系好攰，点知合埋眼咧，之后就合咗一阵，跟住就合咗十零分钟之后先起身。 但你话好中意厕所呢个空间咧，其实系乜嘢嘢令到你咁中意？系因为喺里边好舒服啊，好解脱啦、啊，定系啲味道，即系可能有啲香薰定点样？ 冇吓，有味道，不过唔系香薰。 其他味道 不是，我厕所很干净的，所以同埋我不知道，觉得厕所是一个很隐蔽的空间，然后难得你可以霸占这个厕所，而且是你家里的厕所，多多少少如果你出去街外的厕所，你都会觉得、完全没有一种想坐下去、用它的感觉、但家里的厕所就是很安全，很舒适。 你会不会在里面、无啦啦今天想看本书就特登入厕所看啊，或者性啊，或者我今天需要思考一些问题都要入厕所思考的那些人来的？ 我不会，但是我会安排节目咯，在厕所即是我会想定等入去可以做些什么样 有些娱乐的节目这样 即是我已经准备好入厕所一阵的时候，我就会摆定好些东西这样 拎定到电影啊，几本书啊，入去 看戏啊，在里面睇晒成套嘅， 冇、可能睇动漫啊嗰啲，一集咪廿分钟到咁样，我就攞张矮凳，跟住摆部电脑喺上 面，攞埋张矮凳，拎电脑，我以为用电话睇啊， 唔系，咁如果要睇，梗系用电脑睇好啲啦，就系咁。 我好有准备，我觉得呢件事 系啊。 有冇谂过迟啲嘅，即系假设自己有自己一间屋嘅时候，会唔会话啊，至少有两个厕所啊， 或者 三个厕所啊 嗰啲咧， 成咧？ 咁又冇嘅，但我会整靓嗰个厕所咯，一定系最好嘅厕所、 或者有张凳可以扮落嚟，就可以唔使下搬入去咁样，就方便摆电脑， 直情挂墙啦，个 mon 摆喺嗰度门后面啦。 系啊，我见过有啲好靓嘅屋咧，佢哋里面好似成装埋电视咁样，即系俾人冲凉嘅时候就可以睇埋电视。我觉得啲设计好好，真系。 同埋喺埲墙墙里边咧，整个窿，然后整个蓝牙喇叭喺里边咧， 系啊系啊， 防水嘅咁样， 播歌咁样，几好。 有个灶头可以冲冲下凉嘅时候，肚饿又可以食嘢。 系啦， 打埋个雪柜又可以饮住嘢，然后冲凉，系咪先？ 系啊，如果有埋张床嘅时候，冲到攰攰，你瞓一阵再冲。 嗰间唔系屋嚟嘅咩？ 所有摆晒喺厕所。 咁其实有个好方便嘅做法，只要你将个马桶摆个厅嗰度就搞掂啦。 又啱喎，其实马桶对住个电视咪得。 女神实验。 咁跟住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就系、是、一个情景题目嚟嘅，俾同睇下你会点样样。 系啦，咁啊，今次呢个情景题咧，就基于我睇过一条几深刻嘅片段嘅，就系、是、情人妇激嬲你，咁你就话冇嬲，然后就一下子攞支枪出嚟就啪，即系条片入边就 啪咗佢， 就啪咗佢啦。咁好啦，假设如果真系你男朋友激嬲你，要用三个方法氹你，你觉得系边三个方法系最易氹到你咧？即系一至十分，你觉得自己有几多分系难氹？十分系最高分，最难氹嘅。 点讲咧？我唔可以用男朋友嚟作准，因为我未拍过拖，所以所以我就唔知道如果男朋友系点。但系如果就我平时嘅情况，好少可以即系激嬲到我，唔系我可以好嬲，但系我好易可以俾你氹得翻，为我有啲心软。但系我有啲忌仇咯，同埋。即我原谅咗你，但系我永远都会记住嗰件事咯。 哦，假设嗰个系朋友啦，咁你朋友激嬲咗你，咁通常用啲咩方法去氹翻你咧？或者你自己唔开心，用啲咩方法去氹翻自己开心咧？ 我就系留喺一个好隐蔽嘅空间。 我都想估啦，有啲人就系会去厕所嗰度睇翻场戏。 我就系留喺嗰个地方咯，一个隐蔽嘅地方，咁我就 就 OK， 就好舒服噶啦呢一个。系。 同埋我嗰就觉得。如果有人想氹我嘅，就唔使即系太刻意去氹我咯。如果我唔开心嘅，你就 配合我咁样我就 OK 噶啦，我谂。 但系你啱啱提过另外一样嘢，我哋好想知道啦，即系你话你未拍过拖噶嘛？ 嗯 嗯。 咁有冇对呢件事情系有憧憬咧？ 你意思俾人激嬲啊？ 唔系，即系即系拍拖呢件事， 咩 事俾人激嬲？有冲 咩激嬲啊？ 我想试下攞张肥佢啊！ 拍拖 系啊系啊。 我觉得一个正值廿零岁嘅人都应该想拍拖嘅。 嗯。 但我就冇话好话一定，我而家真系一定要拍拖，我一定要揾个人，我就冇咁嘅谂法咯。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嘅、就会嚟噶。 嗯， 有冇一啲择偶嘅条件？咩类型嘅男仔你估会吸引到啊？彤彤你咧？ 我都谂过会有呢条噶啦。我觉得要聪明，同埋有自己嘅谂法，系啦。然后，系咯，我觉得唔使太幽默嘅，但系唔好太严肃咯。 OK， 系啦，就系咁样啦。 系 。同埋，如果嗱呢个系中意噶啦，唔中意嘅咧，我就系唔中意啲有啲。男仔就好婆媽，同埋好八婆，咁嗰啲我就唔中意啦。 哦， 嗱呢個係性格上啦，咁外形上咧 冇咩挑剔，因為普遍上男仔應該都高過我啩，我諗。 如果真係有個矮過你嘅男仔，你係 或者差唔多高嘅， 差唔多高應該會有，但矮過我應該好，我未見過。 即係嗱，我哋好膚淺嘅咧呢個節目。如果即係假設一個你覺得最理想嘅外形？有冇一个男 artist 你系觉得好正嗰种感觉呢？ 我好中意吴青峰。 哦，即系你喜欢比较斯斯文文、文青啲嗰款。 哦，即系太大只嗰啲就唔 OK 嘅，唔系你中意嗰类型嘅。 人一世咪一世咯。 即系唔会抗拒嘅，有得试就试啦咁样。 系啊，恭喜诗人。 我哋去到訪問嘅最後咧，我哋就送禮物俾彤彤啦，系啦。咁你開咗個題目咧，就係、 是、成熟又好玩。 嗯， 其實有啲棘手嘅呢、這個，我覺得有啲有少少對立啦，呢兩樣嘢。 嗯， 系啦。咁啊，點解會開呢兩個條件呢？ 嗯，成熟係因為係咯，就係、是、因為好多人見到我都係覺得，哎、你好細個咁樣，我就唔想一望到我就覺得，哎、我好你好細個，你就係個靚妹咁嘅感覺。 係。 跟住咧，好玩係。嗯，純粹中意啲好玩嘅嘢，同埋想你哋難做，所以 係啊，純粹想咩難度我哋嘅啫。 嗯， 好啦，呢一已經急不及待啦、哎，你攞你嗰個先啦。 我嗰日同 friend 一齊去買嘅，佢俾建議我嘅， 嗯， 就係、是、一個啊， 咩個？ 即食火鍋啊？ 點解？ 因為好熟咯呢嚿嘢。 有几成熟啊？而家 系， 而家系全生喎、啊！你呢个系 煲滚咗之后就好熟啦，呢嚿嘢够唔够成熟？同埋，我上网睇过啲人玩呢、這个嗰啲即煮火锅，其实几好玩嘅。 系 啦，睇住 blue blue blue blue， 我觉得几得意嘅。 blue blue， 唔系咁，你有啲气泡噶嘛？ 系 啦，咁我就食到一个熟字嘅，好熟啊！呢嚿嘢， 你觉得佢呢个演绎如何咧？ 冇啦，啲只是平时成人妇会做嘅嘢。 坦白讲咧，我都系谂呢个。 我都系谂几多成熟咧，又好玩咧。其实我本身系谂住买一啲即系煮嘢食，即系唔系食得嘅、煮嘢食嘅用具， 即系会熟嘅，令到嚿嘢 系啦，可以帮你令到啲嘢有几多成熟，同埋又可以用得落咁啊，有啲好玩。但系基于咧嗰啲嘢实在太贵啦，所以咧你买一个温度计，呢、這个系可以自己整嘅沙冰杯。 沙冰杯呢个唔熟噶， 系啊，我系啦，真系冇办法。但系你可以令到嗰啲冰由佢液体雪冻到变成即系一个冰咁样样咧，都系好似煮熟咗嘅一种感觉啦。呢个意思形态啦，呢个 太夹硬嚟啦，你我宁愿你买个嗰啲撒蛋器嗰啲都 好贵啊，嗰啲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即系叫做有得玩一下。唔係，同埋你整嘢，我覺得你自己會整嘢喺屋企，無論係甜品啦、嘢食，都 係 一種成熟嘅表現。 成熟嘅表現，好犀利喎！呢、這個 格格屈落去啊， 有啲成熟嘅表現。 你唔好兜啦，你 我觉得你嗰个都唔系好得几多。 我觉得佢今日上咗拆船，我未见过有咁低质素嘅礼物喺同一个节目出现。 唔系唔贴题还唔贴题，但系呢个礼物嘅实用性同好玩性，我觉得几高嘅，好过你平时送嗰啲咩 LED 灯啊，大佬。 两年几嚟呢一集系最离谱嘅其中一次嚟嘅， 即系同个题目相距最远嘅一次。 呢两个主持人的脑都是装鱼的， 我真的行咗好耐瞓唔到。 我反而好佩服你哋嘅默契啊！ 我本身系谂住咁差，本身系谂住买咩嘅，本身系谂住买副麻雀嘅，成人玩意同埋 pair 牌，但系。你知道我哋 budget 有限啦， 系啊， 我 买嗰啲指甲咁大嗰啲麻雀，嗰啲搭都搭唔到牌， 嗰啲都200几蚊一副啊，大佬，两份礼物啊， 一个就系你煮完佢会熟嘅， 成熟又好玩嘅， 系啦， 即食火锅， 一个喺你屋，如果你屋企整沙冰就会好成熟，或者你喺厕所整都得嘅，唔介意， 厕所整咩沙冰？ 整沙冰，系啦。你觉得两个礼物你会拣边个呢？ 我唔知啊， 好难拣啊！ 佢好阴功啊！ 而家香港嗰啲咧节目系咁样样嘅咩？电台嗰啲人 其实已经唔系拣佢背后嘅意思或者贴题，因为大家都系 都 识识个熟字咁样啦。 系啦系啦， 咁然之后两个我都未试过嘅。 嗯，边人会想要多啲咯？已经变成系 你觉得边个输多啲都得嘅？ 我觉得呢个咯，我觉得麻辣火锅，因为我唔系好中意物理。你嗰啲， 所以其实换言之，由于我输多啲，所以今日系波胜 我赢多啲，最估唔到嘅赢法啦， 赢多啲啲。不过呢个真系好过分咯，完全唔关个数字事。 我觉得你成熟噶啦，如果你有一日喺屋企自己整沙冰， 我觉得你好成熟噶啦，咁都上嚟做节目。 竟然揀得出， 希望你真的会用它啦。呢、 会有啊，多谢多谢，我中意嘅， 系啦， 除咗唔贴题之外。 希望佢翻到去之后唔会同人哋讲，哦，嗰啲电台唔知做乜嘢嘅咁样， 又麻辣火又渣，又沙冰又剩。 好啦，多谢你，thank you， 拜拜。 思い入れ込んだ道あなたが 1800多宗。泰国取消因应新冠疫情实施近两年半的紧急状态，新冠病毒即日起由危险传染病降级为受监控传染病。轻症或无症状的新冠患者无需自我隔离，但是外出时要戴口罩，并且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学校取消防疫限制，学生无需全日戴口罩，参加活动的人数限制取消。此外，即日起入境旅客不再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检测结果，当局并且延长外国旅客免签证同埋持落地签证停留的时间，期望刺激当地旅游业。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同星期二大致天晴，下周中后期东风增强。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就是收费广场到下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呢，系车多，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城门到往青山公路荃湾段方向近西流角路对开嘅快线系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城门到往青山公路荃湾段方向近西流角路对开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咧，正安仔提提你，留意包装上嘅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咁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用日语嘅歌声陪你度过星期日下午，寻找日本最人气歌曲，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全日语歌曲放送节目天空海阔白元豪 机炮。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嘅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俾合资格嘅雇员。 系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嘅雇员，会系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啲，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所以听翻头先彤彤嘅访问，我哋就知道佢真系第一次上嚟电台，佢话真系紧张到有啲急嘅。 但系除此之外，我觉得如果问我最想回顾边几个访问，其实我觉得小弟系想褒奖自己喺选择礼物之出色啊，即系有几个我系好深刻印象嘅，即系我有谂过，即系不如重温呢个曾乐彤嘅访问啦， 经典中嘅经典， 要有心思。咩系有心思啊？就一定系深海游鱼丝啊！到而家都噏得出。但另外一个，我觉得简直系啊，贴题到不得了嘅一个访问，唔系一个 礼物啦 ，即系我哋啲嘉宾会开个题目俾我哋。咁嗰阵时 ，Candy 就开咗个题目，就系同佢嗰首歌 《何光》有关。 系啦，《何光》有关。而我拣咗啲咩礼物呢？你又记唔记得呢？嗱，而家听翻，而家听翻。我同阿波一定記得嘅， 即係呢個經典，直情係覺得應該攞嚟做宣傳品啊！嗰陣時係，就聽下當年 Candy 啊，上嚟做後援會時候訪問係點啦。 的后援会啊， 系 今集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是、一对女子组合嘅第二位成员啦。上次就 Robin 嚟咗，今次轮到 Candy 啦。 Hi， hello。 第一印象。 好啦，第一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系啦。虽然严格嚟讲都唔系第一次见面，系啦。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就系俾 Candy 你估下，我同阿一呢、這个情况系发生喺边个身上咧？又 系嗱，上次个题目就因应个光字，今次因应个何字， 系啦 系啦。 边个个女朋友姓何？ 我有谂过噶，我谂过 最 low 嘅题目。 系啦，边个试过喺条河度游水啊？嗰啲嘢，其实个河字嘅发挥系大过个锅， 好大， 好多嘢可以发 挥，好多河包啦、河太啦、 河马啦，全部都可以。好啦，入正题啦，唔好再兜啦。个河字死啦，唔记得咗添。啊，河字咧就其中一个就可以谂到荷花，系啦。咁啊，所以就俾你估下，究竟我同波成啊？边个经常都会收到一啲用荷花制造出嚟嘅，即系或者荷花做背景嘅长辈图， 系啦，喺 WhatsApp 上面嗰啲、 哦， 即系有啲温馨提示， 系、哦、啊，天气转啦，记得着多件衫啊，认同请分享。 我觉得波城咯， 系， 因为佢个感觉好似好需要人哋照顾噶，人哋提醒， 即系天气冻，我好需要着多件衫。 你 太需要接受呢啲提醒啦，因为个人 系咯，同埋可能系咪通常 send 依图都会系女性咧？ 通常啲 妈妈 都系嘅女性， 系咯，阿婆啊、 阿姨啊、舅父啊嗰啲， 阿姐啊， 系啦， 舅父好小声， 系啦，冇理由舅父声 系啦，大伯都好小声嘅，系啦，系啦，所以你就觉得我系 系咯，我会觉得你系似系喺一个家庭里边咧受溺爱嘅嗰位， 即系嗰啲女性嘅成员全部都好想溺爱我啦， 见你咁阴公， 系啦，见你冇啖好食，面青好唇白啦，平时 系咯， 好，所以你。喂，我嘅好 好， 我哋开股啦。 真正嘅答案系我嘅， 系通常都系咁嘅，我都预咗。 咁你咁你唔平， 好平静地面对我。 我头先都有谂过估你，因为你才华嗰方面好澎湃啦。咁通常呢啲有即系有诗意嘅图咧，可能啲长辈会想 send 俾你。 好啦，等我同大家分享一下， 系 究竟我今朝收到啲咩啊？ 今朝已经有收到啦。 其实我每一朝我阿妈都会 send 一幅俾我嘅。咁每次咧都唔一定係荷花嘅，即係荷花係常用㗎啦。 即係可以係菊花嘅。 玫瑰今朝係玫瑰，係、 哎、 好花但願能常開，好友但願能常在，友情不論遠和近，隔山隔水不隔心。 哦， 嗯， 你阿妈几时可以 send 啲咁嘅俾你？几好文采啊都。 就简单问候，真心祝福。 好想数白蓝嗰啲表达， 简单问候，真心祝福啊！ 好，早排仲有个几得意嘅，系一个豆袋嚟嘅。 喂，我俾个 bit 你 好出嚟，一二三，送你一个微笑啊，愿你开心永远。 喂， 咁得唔得啊 ？DJ， 送，总之佢就系送你一个微笑，愿你开心永远，幸福永远。 阿门嗰啲嚟噶， 系去到认同请分享。 但系 Kenny， 你冇收过呢类嗰啲咁嘅图嘅？ 我妈会有 send 啲嗰啲温暖字句咯，但系冇花系喺底， 即系纯字嚟嘅嗰啲系。 即系佢会有啲 cute 嘢弹下弹下嗰啲咧，即系嗰啲 gif 嗰啲咧，但系就有啲句子系话，你今日系咯，即系今日翻风啦，着得件衫，跟住有个公仔咁样笠住张被咁嗰啲咯。 咁你嘅取态系点咩？阿一头先就话 我就唔系点应嘅，系啦，我好衰。我就真系唔系点。 我都系你嗰啲型，因为我冇嗰啲图噶。 哦，系啊，系啊。 因为我唔中意玩嗰啲图 啊。 咁但系烦， 即系嗰啲 GIF 啊、sticker 嗰啲，你唔中意用嘅。 唔中意啊，又要吓，你要碌好耐，跟住搵一个图。即系我 OK 咁一秒 share 完啦。 系即系唔需要搵嗰个啲，即系佢 search 噶嘛，嗰啲 GIF 仲可以，所以你就唔中意搞呢啲咁嘅嘢。 唔中意啊。 OK， 咁如果即系呢一类系其中一类啦，message 上面譬如大时大节咧，你会一睇就只系 copy and paste 嗰啲， 圣诞 快乐， 或者一棵圣诞树咁样咯。 系啊。 你哋有冇啲 friend 咧？系你 check 翻 history 咧，所有 history 都系呢啲咯，即系你哋冇。冇讲过嘢嘅、 我有啊，有啊，有啲可能做嘢， 我都有啲 friend 系咁样。 咁呢啲你会唔会应佢咧？其实 唔会 嘅，冇嘅， 好衰。 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咁咧就系想 Candy 嚟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你嘅好拍档上次就讲咗佢四又唔洗头啦， 系 佢真系想后悔自己讲咗。 我知佢有呢啲咁样嘅癖好， 癖好。 系咪即系而家到我讲一个啊嘛？系咪？ 系啦，系关于你自己嘅。 OK， 即系一个秘密咁样啦。 系。 我有一次喺邓小巧屋企啦。咁我就身体抱恙， 系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呕啦， 系， 咁我就扮冻啦，同佢讲，喂，我好冻，咁样被我冚啦，佢一冚我就喺被入边呕， 喺里边， 系啊，咁 我就唔直接问佢攞个胶袋或者垃圾桶， 因为我嗰时应该系神志不清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即系解决咗之后啦，咁跟住我就今日就瞓着咗咯，跟住 等先，我堆嘢，好，先熄麦先，好，熄三秒。哦，系啦，真系唔系好舒服嘅， 真系唔系好舒服嘅，因为一啲原因 系啦，应该有菌入肠啦嗰啲嘢，系啦， 成套戏啦，咁样个人系啦， 系啦，但系又会神志不清， 系 嗰个时刻啊，真系唔知点解， 系啊，真系好 咁冇菌上脑啊， 应该真系病得好严重啦， 系啦，咁跟住第二招啦，跟住佢就起身一揭开，哇 ，Candyson， 你做咩啊？ 我想问嗰堆嘢系咪你即系拥抱住咁样样喺度瞓埋一堆噶？ 我唔会啦，我会喺另外一边瞓低咗噶嘛。 哦，即系够大嘅地方你可以。 哦，我以为系有个胶袋，唔系即系有张被笠住自己，然后喺入边用胶袋呕嘅，但系你直接呕落张被嗰度。 系啦，跟住扮若无其事咯。 瞓咗， 然后嗰堆嘢就喺你隔篱嗰度，就陪咗你成晚啊！ 我唔记得啦。 果然系好神志不清嗰阵时，有冇啲经典嘅事件发生过都因为唔舒服又呕又剩嗰啲咧？或者神志不清嘅时候，你知有时即系病得好犀利咧，个人唔系好知道发生嘅咩事噶嘛？就出现过啲咩情况咧？ 我有试过喺街度跳咗成出啦啦岭咯， 成出啊！你记得嘅 街度系啊，咁啊，即系以为自己喺啦啦岭入边啊 ，Emma Stone。 然后喺个灯柱嗰度，跟住又捉住又转圈啦，然后企上张凳度啦，嗰啲 即系冇咁企张凳系要揾张凳出嚟噶嘛， 所以你纯粹揾条灯柱咁样。 咁灯柱就比较多见到咁样咯。 咁你身边嘅朋友通常系咩反应咧？见到呢啲情况嘅话， 通常同我一齐跳噶。 哦，都几好啊，佢哋 好欢欣住我哋， 照顾你都照得几周到佢哋。 但好啦，如果真系唔舒服嗰啲啦， 系 你试过最严重系咩 真系 真系唔舒服啫，咁你真系唔舒服啦，啱啱嗰啲系假唔舒服啫啦， 会点啊？ 你最劲去到佢几劲啊？你自己记忆人生之中， 我有试过踩单车冚穿头咯， 系， 但系嗰个踩单车系我系踩三轮嘅嗰阵时。 几多岁啊？ 可能十岁咯。 OK， 咁就我记得嗰次系几搞笑嘅，因为我系想载一个我心仪嘅男孩子，咁佢喂我就好有型，喂坐后边啦，我兜你兜你啊咁样。 嗰啲文初年代艇咪咪嗰啲嚟， 情深深雨蒙蒙。 跟住佢坐咗我上下后边啦，我紧张嘅跟住。 佢系搭住你膊头咁样 揽住条腰嘅， 哇、哦、就紧张啦！ 我紧张，跟住我就扮咗， 喺未踩啊， 踩咗两下，跟住冚穿头咯，跟住啱啱冚到一个个地下凹陷咗一个窿， 吓 咁我冚落去之后，我流血劲到不得了啦，跟住我 auntie call 我去医院啦，噃咁我阿妈就嚟到医院见到我，哇流到爆啦，跟住我系乱咗五针咯个头。 但喺边个位啊？喺后尾针， 后尾针， 我即系睇唔到噶啦，我哋 唔會睇得到咯。但我亂咗五針，跟住喊到爆。我好記得，因為嗰一亂針，唔知應該我冇打麻醉藥定唔知點樣。 係嗰啲位未必，但我額頭應該都冇打麻醉針嘅嘢係。 係啊，我喊到應該成層醫院都聽到咯。 嗯，係。咁個男仔咧 有冇陪伴你先？唔係，因為佢死起咗，亂咗五針。 唔係反車咧，就基本上兩個一齊出事嘅。 係啊，佢冇事，因為我好似好英偉咁啊， 攢住佢啊。 係我攢住佢， 等我嚟保護你咁啊。瞓喺度， 好似女士系咁样，所以我就好伤咁样。 但系个男仔有冇即系陪伴你咧？喺个即系医院嗰度，你有冇印象？ 冇印象啦，已经。我谂佢系翻咗屋企，因为啊，佢妈咪就好惊 佢有事啦。 系啦，咁佢就叫佢翻去，咁佢妈咪就带咗我去医院，就 call 我妈咪咁样。 喂，佢挨咗五针，有冇换嚟到呢个感情咧？即系可以同个男仔 换嚟美丽嘅回忆咯。 血红色的回忆咯，会有好像玫瑰一样咁靓， 但系好浪 漫。但我想知道十岁的时候已经有心仪嘅呢个概念喺系 有，我幼稚园都有啦，已经。 你有冇试过幼稚园锡或者俾人锡？ 幼稚园嗰次又系点咧？ 系啦，嗰个心仪嘅男仔，好少问啲咁以前嗰啲嘅。 我幼稚园，我记得我毕业礼有要跳嗰啲花篮舞，咁就安排要即系一男一女嘅，咁啊一 pair pair 咁样啦，咁我就要拎住个花篮，咁就好温柔咁样，咁就咁啱咧，老师就编到我同我中意嗰个男仔一齐。咁我仲好記得嗰個男仔咧，佢係即係幾靚仔嘅。 咁嗰啲舞步係點樣樣咧？ 係即係男女對住跳嗰啲嚟嘅， 可以望住佢。 係啊係啊，係、啊、我仲記得我屋企收埋咗，即係我即係嗰啲眼金金望住佢嗰啲相。 哦，即係有人影低咗，因為 係因為係一個畢業禮嘅一個表演咯。 係 係係啊，所以都好窩心嘅。 咁跳完之後，跳完就冇嘅咯。 冇，跟住我哋就各散東西啦。 哦， 之后亦都冇再联络， 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揾翻？ 系咯，不如试下， 系咯，叫有冇名字？你仲记唔记得 嗰间幼稚园？ 我名唔记得咗，但系咧，我系记得我，因为我读圣玛加利大幼稚园嘅， 系 哈马地， 系 啦，咁咧，我记得嗰个男仔咧系佢系带助听器嘅，佢有一只耳仔， 系、okay.。 冇啦，呢啲就系特征。 咁你都讲下你几多年班嗰啲嘢啊？ 系啦，大概咩年份啦、啊？嗰、啲 我谂九几年咯。 九几年嘅幼稚园嘅系嗰阵时一齐跳过舞嘅。 系啦， 系啦，你嗰阵时嘅 look，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啲发型？ 我记得短头发，我都系 短头发嘅。 系啊 ，OK， 又喺毕业嘅时候跳过嗰只花篮舞。 系啊，系啊， 系 系啊，我哋件衫好似系即都系啲花花裙啊，跟住男仔就系着恤衫嘅花花裤咁样咯。 系好啦，如果有一位男士，你醒起你回忆之中有个咁嘅片段， 有个咁嘅噩梦。 在你跳舞之中，你对面个女仔系咁眼金金望住你，嗌极佢都唔听， 不怀好意咁 样啦。嗰、那个有机会就系 Candy 啦，你就可以尝试联络佢，话俾你听。 我希望揾翻佢咯。 恭喜诗人， 你出咗个题目咧，就系、是、啊呢、這个 荷花 系啦， 唔系因为同事话要拣个难啲嘅， 呢个好难啊，呢个系史上 第一下首页，我第一下谂到系买糯米鸡嘅， 荷叶 啊， 我系有谂过，嗱但系咧。阿一即系访问之前有一日，佢突然之间咧就好得戚咁行埋嚟，就话觉得哇 买咗个好正嘅， 系啊，哇好贴 贴题啊， 好贴题啊，佢话直情可以攞嚟做宣传品添啊，佢话 系啦， 好招积啊， 同何光呢两只字啊，食到中一中啊， 唔会系啲灯射出有个何字喺度， 唔系，你嗰份先啦，不如 我呢份咧 好紧张啊， 老实讲呢一份咧。Okay.我真系谂咗好耐，唔知道送啲咩，所以决定 D I Y 咗一份。 哇！自己整噶唔系？ 因为你系荷花啦， 黐咗啲花。 哦，系啦，你可以 哇长辈图啊， 唔系呢个比长辈图我觉得靓啲嘅，你自己攞嚟。 哦，我攞得噶啦。 哇！ 喂啊，好流啊！ 哎呀，我系将荷光呢首歌某啲嘅 M V 照，我就加咗一朵荷花上去。 喂，呢、這个荷花 送俾任何女嘉宾都得、啊。 我觉得呢，我觉得你加咗之后咧，好似礼服蒙面盒咧，含住嗰支玫瑰咁样样。 因为我想讲你嗰个手拎住嗰块，即系嗰块镜咧，个手势啱啱好就撑少少嘢。我觉得撑紧啲，我而家终于知撑咩啦，就系、是、撑荷花。 嗯， 系啦。 我觉得创意分系100咯。 哇，呢、這个花好多时间整啊，呢、這个。 好啦， 系啦。好啦，头先开始你话有啲流嘅，系啦，见到个 算啦，系 算啦， 仲个 file 系污糟嘅，你睇下有渍嘅，个同事同我讲话佢未用过噶，头先 玩我攞个新嘢俾你， 好啦， 呢个合成， 我唔怪 得知你今朝就话要上楼上整啲嘢，就系整呢幅图出嚟啊， 好靓， 系 啊，好靓啊，有心心嘅， 系我个 soft copy 俾你 send 俾你。 key 咗上去嘅， 好， 好啦， 你呢个咧，我 好期待，我有个盒， 有价钱牌添噶， 诶，有价钱，诶、哎，系、哎、未搣添， 50蚊， 50蚊， 系啦，礼物呢个， 好啦，真系未搣，好啦，唔紧要啦， 灯饰嘢嚟噶， 我买一盏灯， 系，跟住咧， 系个荷花嘅灯咗嚟嘅， 点解会有嘅？ 我话点解话呢啲铺头你十年都未必入去一次咧？ 就系卖嗰啲 买元宝蜡烛 嗰啲啊！ 我问佢有冇摆神台嗰啲莲花灯？咁我上网 search 过嘅，莲花同荷花咧 系一样， 系一样嘅，系啦。咁为咗避免一啲古怪位咧，我仲叫佢将我做个红色灯胆，佢原本系红色灯胆摆喺神台，同我转咗黄光嘅。 哇！ 呢、這个 呢、這个真系宣传品嚟嘅， 呢、這个真系荷光。 你去派台咧，拿住啲散嘢上去， 我搣埋价钱牌就 fit 啦。所以而家知道几钱。 喂，我揸住，我觉得我似 《嗱 西游记》入边 系只兔咧。 哇！观音大士啊， 《西游记》入面嗰啲嚟， 系啊，好劲啊！你呢、這个， 你话系咪几贴题？ 好贴，好贴， 又荷花又有光， 好贴啊！ 好劲啊！虽然我估答案都呼之欲出，但系循例都问句啦，即系两份礼物，你觉得边份赢呢？ 喂，入到去买元宝蜡烛嗰啲铺头啊，人哋有冇问你？有冇最近系咪 边位屋企人有啲？ 我唔系呢啲唔关事嘅，呢啲系呢啲有好多嘢嘅， 呢啲好多嘅， 好多地方都用嘅，系啦。 OK， 好啊，但系呢个赢咗啦，已经 即系加一嗰个系嘛？好劲啊！呢、這、一个 荷花灯 系、啊，其实佢个 terms 叫莲花灯嘅，系、 啊、 啦、 哦 okay ， 但系莲花同荷花就一样嘢嚟嘅。 哦，有冇特别意思噶、啊、呢？莲花灯 如果你喺宗教嘅意味，咪解智慧咯。 哦， 系啦、嗯、，wisdom 咁解，系、嗯、啦、 哦。送咗啲智慧俾你啦，佢就 系 啊。其实莲花系好多有意思嘅， 系啦、啊。咁、啊、所以就将呢份祝福攞翻屋企都可以。 多谢晒、啊， 所以我唔知摆喺屋企边度。 我都谂紧呢个问题，摆喺床头， 即系摆喺厕所冲水嗰个位咯。 我完全唔觉佢屋企系有啲咁嘅古色古香嘅中国风嘅嘢喺度。摆公司咯， 我摆天台咯， 系咯 OK 噶。 中秋节可以嗌啲 friend 嚟点啊？ 一个仪式点着呢个荷花 灯咧，系大家 系啦，咁希望你中意呢个礼物啦。咁啊，我哋影张相俾大家睇下呢一个啦。今日再次多谢 Candy，thank you，thank you。 听过哲理几多字号为人生吗？努力寻觅答案，为着谁而追赶？越混沌越想得太多，错过了某些假设比不过，明白时间已不等我，看见那痛心的循环不息，仍难喘息，我迷失的在祈祷中做神的小角色，清醒得怕睁开眼睛，不敢想那天可以道破生命，繁文俗世若然是过程，从那一秒诞生来这一秒发生，谁会斗胆说几多天活着无遗憾。 谁未曾被困，谁人未曾怒愤，谁也都可以轻轻的转身，全呼吸感觉再次诞生，来再一次抱紧，人与星光随着慢慢沉觅中运行，睁开眼请惊叹，万物正在共生，在美丽呼喊，听过教诲几多遍才是成长吗？努力沉着应对，现实从来不优雅，再看见那痛苦的凝望自己，循环不息，暗淡之中，在泥土中做何光的角色，不清楚怎么可觉醒，不急于那天可以得生命，繁华乱世一件事见证，从那一秒诞生来这一秒发生，谁会斗胆说几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有市民话主要用于日常消费，有旅行社话并冇推出消费券优惠，又指入境检疫安排改为零加三，市民外游反应炽热，但系机位供不应求。有酒樓負責人話：消費券能夠帶動生意，希望當局繼續派發消費券，期望進一步放寬至超過12人一台。政府話新一期消費券大約636萬人受惠，市民可以透過已登記支付平台領取2000元或3000元消費券。行政會議前召集人陳志思認為，如果本港實施零加三檢疫安排一段時間之後，醫療系統沒有問題，可以實施零加零檢疫。陳志思在一個電視節目建議，當局可考慮取消抵港人士檢測的要求。他認為，如果本港維持要求抵港人士檢測，一般旅客和商務客面對一旦檢測陽性要隔離的安排，就不會冒風險到香港。他又認同零加三安排短期之內會令到港人外出更加方便，但是不能夠刺激本地經濟。不過放寬入境限制要有路線圖，有信心零加零絕對會發生，但是可能要等一兩個月，年底會是十分好的機會，微調或者放寬零加三檢疫。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當局日前落實零加三檢疫安排，本港旅遊業未談得上是復甦，抵港人士主要是港人，暫時難以期望會有很多觀光旅客，商務客的升幅亦都不高，加上航空公司的運力只是疫情之前的一成，預計今年年底亦都只會增加至三成。出席同一節目的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認為，目前的檢疫安排是兩頭不到岸，本港有1700間旅行社，仍然有1600間未能夠受惠，受制於航班有限，即使想組團到海外旅遊都做不到，電子消費券的作用亦都微乎其微。他預期本港酒店生意應該會跌，尤其沒有配套設施的市區酒店，如果有四至五成入住率已經是樂觀，業界期望可以用作疫隔離酒店，當局應該盡快實施零加零檢疫措施。美國政府公布多項對俄制裁措施，國務院宣布對包括俄軍人員、白俄羅斯軍官在內

我是你的后援会。 所以真系拣礼物咧，如果你话你嚟紧啊，准备啊，要即系追女仔啊，要要约会要送礼物嘅时候，冇头绪，其实应该要重温翻《我是你的后援会》咁多集嘅精彩内容，揾翻啲灵感，系咪先？即系例如最简单，假设即系如果一般嘅女孩子，哦，中意 Hello Mimi。或者中意就啲咩女孩子迪迪尼嗰啲，咁你都有跡可尋，無啦啦個女仔同你講，我中意何光咁樣， 但係你又真係要 何媽我知啫，何光我真係唔知，咁你點送咧？ 你就要創意。 係啦，嗱呢個創意。其次送禮物，我哋得出一個心得，禮物嘅本質是不重要，我哋 冇錯。 如何包装先系最重要？ 点样 present 出嚟？点 样 present 先最重要？你 present 得好啊，佢觉得啊 ，very make sense， 咁佢就中意你啦。嗱，就好似你个人嘅外表系点唔紧要，你 present 出嚟，你系一个靓仔，咁你咪一个靓仔咯。你 present 出嚟，你系一个宅男嘅，咁你咪一个宅男咯。咁但系当然最后一个要诀系咩呢？就系、是、观察啦。嗱，假设。何光呢个题目唔系 Candy 出啦，系第二个人出嘅。你当可能系 Candy 出嘅， 系啦，我哋监制蔡敬文小姐出嘅。 何光 系啦，咁你就唔可以买盏嗰啲宝莲灯俾佢啦。你应该买咩俾佢咧？ 你会买咩？ 买一般都有个何字嘅妈妈育儿手册俾佢，因为啱足佢啊，亲子妈妈嘅感觉。最多俾埋个阅读小灯佢，有何光喺入边。你知我讲边本？你只有讲边本亲子周刊啦，系咪？你唔知亲子杂志 系 啦，所以你系嗱因材施教，如何包装同埋创意呢三样嘢，就我哋做咗咁多集后援会得出嚟嘅感觉。 而大家要上一嘅，因为一送礼物方面咧，最后其实佢嘅胜数 我应该系七三左右嘅， 七三嘅有嘅有嘅 有嘅， 即系大家都成日啲女嘉宾都会赞啊一咧，话啊你都几识得， 你都几醒喎， 系啊，都几识得。 嗱呢个几醒系真系冇得贬义嘅。你几可爱有得贬义啊！你几可爱，你几醒呢下啊！你几醒喎，咁咧一定系赞嘅。啊，你几得意呢下就可能有反招嘅意思啦。 上个礼拜林明晶嗰只咁 样，系啦， 几得意喎。 不过你几醒就一定系赞我醒啦。OK， 所以大家学到嘢嘅呢个节目， 系啊，听我咁多年，大家点都代到啲系嘛，代唔到就你天资问题啦，就唔关你事啦。听下呢个礼拜推介啲咩我哋。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就系重温翻自己以往嘅作品啊，或者你做嘅事啊等等嘅。作为一个咁有教育意义嘅节目咧，我哋成日都希望大家进步嘛。最近我哋亦都譬如重温咗我哋后援会嘅访问咧，我哋自己都觉得哇，嗰阵时真系好 green， 觉得自己嗰阵时做访问同而家真系好唔同。咁啊，唔单止净系做节目嘅，作为听众嘅你，有时你重温翻，假如啊，你好中意踢波为例啊，你重温翻你以前啊踢波嘅片段，到你而家假设你都仲继续咁好彩地仲踢紧波啦，你可以睇下哦，而家我踢波同当年有啲咩唔同咧？咁当然重温有阵时唔代表你而家定进步，你都可能系退步咗嘅，即系个人年纪大咗啦，啲气又差咗啦，跑唔足啦，都可以系退步嘅，但系。我哋推介呢一样嘢嘅目的，梗系想大家进步嘛。所以咧，我哋呢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重温翻自己曾经做过嘅事情，睇下而家自己同当时有啲咩唔同咧。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上个礼拜大家都即系同我哋一起重温啦， 系 人哋即系有啲听众都有 comment 啦，例如 Michael 嘅 comment， 每放月下 ，Jojo 嘅 comment 越嚟越轻，命不久矣， 第一名啊， 冇咩意思嘅，因为我哋即系忽发奇想啊，即系例如小弟早排同啲中学同学食饭。 咁又睇翻起以前中學嘅嗰啲片段，即係例如嗰啲踢波片啊，同埋以前可能有同小弟有同個 friend 打過交嗰啲片，跟住之後係又喺球場，因為一啲小事爭執而即係簡直可以話係初頭口角啊，繼而動武啊，打自己嘅後母啊，繼而動武啊。 哇！每放越下， 每放越下，每放越下，越嚟越系啲 get 到。好啦，咁跟住之后咁啊，睇翻呢片。首先，你第一下嘅感慨系咩？哇！嗰时啲电话真系好差喎， 起格噶系嘛？ 起格啊！好啦，第二个系哇咁瘦嘅嗰阵时。好啦，即系我嘅 comment 系咁瘦啦。咁当然对于一啲人嘅 comment 就系、是、哇嗰时咁多头发嘅你知道讲边个啦？即系你可能你睇翻廿年前嘅阿 O 嘅，哇！咁多头发嘅，同样道理，仲有啲咩同事，例如阿莫莉咁样啦，你睇翻十年前嘅莫莉，哇咁肥嘅，因为佢真系减肥成功啊，系咪先？ 都系嘅， 系啦，所以即系你睇到，无论系即系呢个冇褒与贬嘅，即系无论肥咗定瘦咗，多头发定少头发咗，其实系你睇到你个人嘅嗰个转变，系啦，咁之后系咩咧？就系你讲嘢嘅嗰啲内容啊。尤其是打交，即系我系一个爱好和平嘅人，我就唔建议打交。系年少无知，同个同学系同个同学仔， 系因为咩事你记唔记得噶？ 我记得咩事嘅，不过唔好讲啦，系啦，咁啊都系少人冇头发嗰啲啦，系啦，总之唔好讲啦，总之就系大家都有错，年少无知 ，OK， 唔好打交 ，OK， 我哋爱好和平，系啦，咁但系睇翻就系嗰阵时嗰啲冲动啊，然后说话嘅内容，即系嗰啲嗌交咧，即系而家嘅嗌交，同埋你嗰阵时嘅嗌交嘅内容，说话内容都已经差好远啦。例如假设，哦，我收到台长嘅通知，假设啊，下个礼拜就完啦个节目，咁我觉得啊冇理由啊，我做得咁好，虽然有人话每放越下同越嚟越吃，但我真系交足功课啊，无啦啦咁样完咗，咁我哋梗系上去话，哎呀，咁你同佢嘅一单激烈讨论，你所有都有 point 噶嘛，系咪先？但系嗰时嗰啲小学鸡啊、中学鸡嘅嗌交系。啊！只脚生喺我度，咪走咯，唔走得噶。即系呢啲咧，以前咩啊？ 好中意咩啦？ 咩啊？系啦。咁你就会发现啊，自己真系细个嘅时候，两只字清洁啊， 都系噶。你唔好话 我就是幼稚， 大笨蛋嗰个时候，即系唔系噶？譬如我哋有时要即系要同我老板咁样倾嘢为例啦。 咁有时都会有。有时都会有啲激动嘅情绪嘅， 或者 咁，但系绝对冇继而动武， 当然冇啦， 冇啦， 唔会啦，而家大个啦嘛，系咯，系啊，同未必够打可能嗰时，但系会发现到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嗰度气会有时会觉得，即系成日讲嗰啲公公平，你信唔信？ 哦， 你细个系好中意讲呢啲噶嘛，但系到譬如近呢段时候，我哋大个咗啦，再要倾啦，假如啲节目有啲咩，假如你要变动啊，嗰样嘢咁啦，我哋系会好识得喺对方嘅角度谂。然之後會講一啲笑話，其實大家都明嘅， 大家都係打份工嘅， 有啲嘢大家都控制唔到嘅，係啦，即係會識得去喺對方嘅角度諗，而唔係話，哇，點解啊？我做得咁好，點解要咁啊？即係你唔會係 唔係？咁當然啱啱嗰個係一個即係話劇創作上、劇本創作上、故事創作上嘅一個虛擬故事，絕對冇呢啲情況出現啦，係咪先？係啦，我哋冇嘅，冇。但我純粹講一個故事，假設咁樣， 係等大家投入到嘛。 係啦， 因為我 因為好多人都有同老闆嗌交嘅情況嘅， 係或者要傾嘢啦，唔好喺度嗌交。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話總係會你發現，即係個人係真係唔同咗，即係呢個係一個性格上嘅改變。其次就我哋話，我哋睇翻後援會嘅一啲訪問，然後發現哇，以前啲訪問真係 真係搞唔掂啊！ 味道好喉琴嘅，我哋从来都唔系喉琴，不过真系两个好怕丑嘅怕丑仔啦。 系啦，嗰种怕丑会令到听众，譬如听翻上个礼拜咪话我哋有，我唔记得边个 流口水嘅感觉。 系啦系啦，但系其实喺我哋嘅角度听，我回忆翻，譬如剪今次彤彤为例啊，嗰种人哋会觉得流口水，但系我角度就是、我哋都仲有一啲怕丑啦，或者有啲縮啊，我會形容 係係係， 我哋 即係人哋知名度仲高過我哋啦， 係啊，就會有一啲覺得，哎呀，咁樣問好唔好咧？又好似要就住啊，即係要呵住啊，所以咧就會有一種絲絲縮縮嘅感覺啦。跟住我聽翻就，哇，我自己覺得真係呢、這個原來係曾經 的自己，即係我都有試過，即係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下，就係執翻啲舊嘅 hard disk 啊，或者剩，其實如果咧可以睇翻好多以前嘅一啲。即係自己嘅作品啦，即係你唔一定好似我哋咁樣做電台收自己作品，你可以睇翻自己中學時代寫嘅嘢，即係例如你執屋嘅時候，你如果執得翻你以前中學寫嘅作文，哇！ 哇，点解会写得出呢啲嘢咧？好啦，例如啊，我有试过执一次执 hard disk， 咁啊嗰阵时即系最早入嚟即系电台工作嘅时候咧，咁啊嗰阵时就有个系咪叫部门咧？有个有嚿嘢啦，我都唔知点形容，叫 team power。 嗯， 系啦，嗰阵时就 team power 咁啊，咁啊 team power 入边有个节目叫提升周记咁样啦。 系啊系啊， 咁啊提升周记咧。即系小弟嗰阵时入去咧，就系跟住啊子龙大哥啊，系啦，咁啊仲有几位嚟自唔同大学嘅同学仔，就系一齐去即系叫做即系开麦试下一啲喺叫 rap J 嘅嘢噶嘛，系咪？佢哋嗰阵时唔系叫 DJ， 叫 rap J， 系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喺 Team Power 嗰间即系嗰 Youth Studio 嗰度咧，就系佢开麦嘅时候咧，佢会自动将啲声音咧抌上互联网嘅，系啦。咁你咧，我哋做嘅时候咧，就要做一个动作啦，因为收音机我哋会有专门嘅同事负责做 monitor 嘅，即系例如 CCR 会 check 住睇我哋可能呢一刻讲紧嘅嘢出街嗰、那个声音高定低啊，佢会有啲调整咁样啦。咁然后但系因为嗰时喺网上电台，即系 Team Power 系网上电台嚟噶嘛，咁佢哋咧就冇一个叫做专责嘅人咧，就负责做 monitor 嘅、 嗯， 因为可能好多人夜晚八至九或者八至十咁样，咁所以我哋开麦之前咧就要打开部电脑 ，make sure 真系。播緊 jingle 嘅時候、哦、你喺電腦聽到啦，哦，真係出緊街啦 ，live 嘅咁樣，咁我好記得嗰個畫面嘅，仲係舊底 Youth Studio 嘅裝修。咁啊子龍大哥就教我哋即係要做一個 segment 啊，要點樣 mix 單一樣嘢啊，做 mixing 啊咁樣。咁我好有一次就係聽翻自己，咁嗰陣時個推介係咩呢？嗰、那個推介因為佢同一啲同校園有關嘅嘢，我推介嗰樣嘢係。出貓嘅方法，即係當然唔鼓勵大家出貓啦、嗯。但係嗰集就係講一啲出貓，唔係推介，應該話講嗰個內容關於出貓，講翻即係究竟以前細個試過點樣出貓啊？嗯、即係默書嘅時候同隔離通水啊，或者成嗱，當然唔鼓勵啦，梗係唔啱嘅，都係小學啊、初中嘅時候做嘅。 知啊， 係啦，講翻究竟細個嘅時候經歷過，你又試過咩方法？因為大家千奇百趣噶嘛，有啲同學仔佢真係可以唔知點樣抄起嗰嚿擦紙膠，或者有啲喺個計數機入邊。咁就諗住攞呢個作為一個叫做題目去討論究竟見過最誇張或者覺得最勁嘅方法係點樣。好啦，咁要整一個 mixing 或者整一個好似我哋啱啱嘅 segment 咁樣，然後講出貓。嘩，我聽返自己首先第一樣嘢，當時真係懶音係勁過而家好多啦。 而家真係冇咗好多。 而家都有啲嘅，但係同當時比係掠埋一嚿，直情係咬字唔清楚咁樣。跟住再加上嗰個膽怯啊、性啊好多嘢呢，嗰、那個抑揚頓挫都冇啊，係啊，咁所以哇，咁就再睇翻而家嘅嘢，嗱雖然唔係話好好，但都叫有進步啊， 你會 feel 到唔同 咯，係 feel 到自己有進步，所以我覺得你係可以，嗱我哋做呢一行，你好明顯可以攞翻啲訪問啊，攞翻啲 mix down 嚟睇啊，你讀書都可以噶，你攞翻自己 Year One 寫嗰篇論文， 哇！哇！嗰時英文好，而家咩廢？哇！而家我寫唔到啊！ 哇！宗教，你竟然寫啲咁嘅嘢？ 啊！ 唔係咁，呢個係一個人嘅一個進步，我覺得你可以睇到嘅。 因為你啱啱講嗰樣嘢咧，其實我覺得我哋做電台，即係都係嗰樣啦。其實一定會同樣經歷嘅。聽翻以前舊底，但係譬如我以前成日錄一個 segment 咧，好天氣都係 Team Power 嘅。又是每個星期 同阿 Vincent 啫嘛， Vincent 之前是同 Bear 同埋阿斯芬嘅， 係係。 咁每個禮拜我嗰陣時就要介紹一套戲啦。我有聽翻前排，我又揾 hard disk 聽得翻啦。哇！你每個禮拜好似死老豆咁樣樣嘅嗰把聲，真係噶，即係我冇形容錯，係你冇神啊！我作為一個聽眾抽嚟聽翻俾人，但係我點解會想聽？跟住就會諗翻點解自己當年會 OK 咁，但係呢個係正常，因為我哋唔識嗰啲嘢啊嘛。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個轉捩點咧，我頭先你喺度講嘅時候，我記得咧。就是我哋喺呢個節目咪錄好長期嗰啲劇嘅，嗰啲劇，因為我哋要不斷試嗰個聲啊。初期就少年波城與八寶一，咁就係同一個角色啦。去到後期，我哋咪每個禮拜都用唔同角色，有時咩師傅波城與掌櫃一咁嗰啲咧，因為每個禮拜我哋都要轉嗰把聲。我就發現係因為嗰段時間要不斷揾嗰啲聲咧，係咁就 tune 咗，就係哦，我把聲有時要高啲，有時要低啲，你咪又係叫我咁樣喎。 我記得我都有聽翻嗰陣時，即係我哋兩年前有個大長篇，就係呢個嘅冒險波城與 阿一秀 啊，阿一秀啊，阿一秀咁样。咁我当然觉得嗰个剧本入边嘅内容系可以再斟酌嘅，即系当然你而家听翻系，哇啲剧本完全冇高低起跌啊，嗰、那个叫做起承转合又欠奉啊，即系一啲叫做相对地罐头嘅剧情咁样出发啦、啊。咁但系我觉得即系自己一手一脚揼。呢啲所有嘅廣播劇或者揼我哋呢啲 set 文，都係令到我哋學習點樣去係變得更好咯。係啊， 而家有冇覺得自己好咗啊？好啲啊？ 我覺得喺一定喺一個叫做廣播嘅技巧上，係比起你聽翻你最早嘅作品，一定係好啲嘅。係啦、啊，我唔會話好好多好啲、即係正如我而家如果要我寫翻一篇同樣嘅論文，假設我要討論什麼是佛教或者什麼是宗教，我用嘅論點同埋用嘅文筆，你個字眼都會唔同咯。即係人最緊要你嗰個叫做有啲人咪話你唔好成日懷緬過去，唔係懷緬過去嘅，其實唔係懷緬過去啊，而係你要睇下自己有冇進步啊。因為有權真係你睇翻轉頭嘅時候發現，咦？點解你退步咗嘅？咁你咪發現自己退步咗嘅時候，咁你咪即係所有嘢都係一個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噶嘛。咁如果當你發現哦 ，let's say 我睇翻兩年前嗰嚿嘢，唔係喎，兩年前嚿嘢真係好聽過而家好多喎。咁啊，即係你跌緊咯。咁你跌緊嘅時候就一係諗方法去叫做修正或者改善翻佢，一係就完咗佢咯件事。即係唔好等自己去到最即係最難睇嘅時候先至離開咁樣。可能喺某一處嘅高峰或者個小陽春嘅時候就啱啱好離開，可能都係一個更好嘅事嘛。所以我成日覺得係你係 review 緊自己嘅過去，然後去睇自己究竟係向好啊，定係向差？呢個係一個重要嘅一個指標嚟。即係究竟你都可以睇翻㗎，即係喺愛情上你可以睇翻自己。哦，啲女朋友真係越嚟越靚喎。 咁我条嗰个爱情咪向紧好啦， 但系唔系嘅，你睇翻，我每一次单身嘅时间都越嚟越长，咁即系证明你吸引力越嚟越低啦。咁呢个都系一个 review 嚟噶嘛，其实要定期做，以前中学都要做 review 噶，即系你要 review 下个老师啫嘛。即系个老师究竟俾嘅功课足唔足啊？ 要成比分， 要成比分啊！中学嘅时候都有呢啲嘢噶。即係呢個題外話，我哋嗰陣時都有討論過呢樣嘢啊。咁究竟我哋如果將個老師 review 到好差，究竟佢會係咪會減人工，定我哋將佢寫到好好，佢咪會加人工咧？咁樣老師話其實唔關你哋事㗎，係即係唔關我嘅人工事啊，係純粹個課程上嘅高低深淺去 fine tune。咁所以咪就係你當你每一次 review 你唔係齋懷緬過，而係你懷緬之後你要做一啲實際嘅行動。 係啊， 咁就有用啦。 就好似我每次睇我哋啲舊相，我就知道我。个体重越嚟越重，身形每况愈下， 就好似藤原拓海每次揸车发现车越嚟越慢，我就知佢越嚟越快，一样道理。所以我觉得系要 review 嘅，即系你睇翻自己嗱，即系你就算冇作品又好咯，你咪睇翻自己十年前啦，应该有啦，十年前有 Facebook 啦，十年前嘅 Facebook post， 你 check 嗰啲 post 写嗰啲嘢， 系啊。 哇！ 你當年 share 啲咩啊？ 哇！ 我唔敢睇啊！嗰啲 係啦，即係好啦，唔睇十年，你睇翻五年前，五年前你自己嘅身形同而家呢個最明顯嘅比較，或者五年前究竟哦，原來五年前你仲係日日會落去花天酒地，五年後你已經跌埋心水要供樓，咁你咪知道自己唔同咗咯，好簡單嘅，係啦，所以係要定期 review 下嘅。 呢、這個就係阿一三十歲嘅人生。 to an automatic voice message system. Thank you.